不争气，想找个地洞钻下去，也试着打开呼吸，让眼角透透气。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，像失去了地心引力，跑得太过旅行的自己。Don't you know it's true, she's away, oh, well, her needs a day, but your time's coming around. So stop trying, don't stop, never give up. 为爱寻找一个梦想，雨下的再大又怎样，开始的美丽场。Be my fall in love, 每次都有一点想象，对着失眠眠的软糖，开心了又怎样。就慢慢的啊哈，一瞬间就会爆炸，连自己都害怕啊哈。有时候爱得太过复杂，忍不住偷偷画啊哈，等不到一个电话，慢慢一点不说话。只有个事情机会，故意替你的腿，把 your chance coming around。 So stop trying, don't stop, never give up。 为爱寻找一个梦想，雨下的再大又怎样， 却是我的眼泪。 醉。

问题的瘾，我躺在床的中央，没有了知觉，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埋葬所有他的美，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分手后伤心的人，请双手合十。 Thank you. 的泪痕，这不是胭脂红粉可掩饰的伤痕，破碎的心灵流失了多少的情，弥补的谎言偿还的借口，我不会去当真。爱的戏如尘，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的徘徊，也不可能算人心。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，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，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，再让我伤心。爱哭的眼睛让泪水染红，要多少岁月时光才遗忘这段情，脆弱的心情还留着你的伤痕，弥补的谎言偿还的借口，我怎能去相信。爱的戏如一程，我曾经答应你千亿，这只能说我太多情，不敢埋怨你无情。我曾经耐心听你表露，也已经了解你的苦衷，请不要用偿还做借口，伤了我自尊。爱的戏如尘，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的徘徊，也不可能算人心。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，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，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，再让我伤心。 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。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我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，看透了人间聚散，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城里的月光 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7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1月18日星期三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今年春节期间，保定市区的二环路内仅限1月27日除夕当天、28日正月初一全天、2月1日初五、11日十五7:00至22:00可燃放烟花爆竹，违规者将被行政拘留。北京新闻网消息，北京正制定积分落户实施细则，落户者积分将网上公示。该政策指标体系涉及10分大类29个细项目指标，具体的是